恒生指数报24701点，跌478点，成交金额9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0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4.5跌个半，阿里巴巴254元跌个四，小米集团18.02升两毫，美团点评230.4跌咗六毫，港交所369.4跌4.2，建设银行5.75跌1.9，中芯国际26.6升5.5，友邦保险71.75跌咗2.85，中国平安83.45跌1.15，盈富基金25.36跌5.2。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28，瑞士法郎8.478，澳元5.56，加元5.861，新西兰元5.08，欧元9.101。每百日元兑港元7.3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31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0点，跌229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跌咗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19美元，卖出1944.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屯门天后路来回方向近住介乎红墙路至到业旺路一段，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全线需要封闭，就是屯门天后路来回方向介乎红墙路和业旺路一段，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需要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翻长青商场啦，近住青衣南桥一段都系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第一次送女仔翻屋企，点解关蜗牛事？ 为何未懂得相爱这内力在？为何未察觉到你每一次一待？至少秒，至少秒，可惜我似蜗牛，等待结局来了，放弃在。 星光话一听到伊人嘅 demo 咧，令佢谂起自己第一次送女仔翻屋企嘅片段。其中一幕系对方叮嘱自己唔好踩到蜗牛，再由填词人发展成为今次嘅作品。作曲陈卓贤，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徐浩。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Anson Kong《蜗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CIBN 九龙仔咧冇改到英文名噶，佢又唔系叫 Kowloon Boy， 又唔系叫做 Kowloon 新噶，咁佢净叫做 Kowloon 仔 J E 艾， 仲激的歷史。 女性的洗手間整體上潔淨度是比男性是高一點的，含有這個金黃葡萄球菌的菌株全部都是在男性的洗手間大門內側的門把那裡找到出來的。 千事顧人來 CIBS 就是社區參與廣播。 香港電台， 我們在乎你， 為醫護人員打氣。 我叫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骚动有我，骚动有。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斟醉眼泪，不识趣，穿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十四分，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嚟嘅有 Robin Yip 有佢新嘅派台 single， 今日叫做 Fifth of May。编曲嘅朋友咧有 Tima 啦，佢拣咗呢一个少少旧嘅琴声，就因为歌词入边有一句叫做 Out of Tune Piano。同一位嘅编曲人，同一个旧嘅琴声延续到呢一首歌嗰度。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进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 冯允谦，前夕嘅有黄乐怡。 出走，期待后累，终于承受着壮举，偏偏好想撤退，就算粉碎。 新嘅呢个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地球来的人》，呢、这个都可能系一个你曾经谂过嘅问题嚟嘅。面对而家你见到嘅一切。你会选择留低啊，定系你可以狠下心肠，好决心咁样可以舍得放弃你建立过嘅一切，头也不回咁样离开呢个地方啊？ 那夜以后再没有退路，讲破了更好，披一身赤土，委屈的味道。 佢自 Serena 嘅新嘅派台 single， 好有走難嗰種感覺嘅呢一首新歌，作品名稱做《離原》。選擇離開定係留低，冇人知道個結局會係點寫嘅。離開你可能會落得嘅下場就係永久地漂流，而你留低嘅話，亦都可能目擊到可以重建到你眼前呢一個嘅廢墟。边位歌手嘅作品啊？平时见佢咧都系静态一啲，可能对住个钢琴自弹自唱一啲。刚刚听嚟嘅咧有林家谦嘅新嘅派台作品，新嘅派台歌叫做《特伦斯梦游仙境》，亦都系第一次听到佢唱一啲咁 upbeat 嘅 tempo 嘅作品嚟嘅。头先嗰首歌有一种快乐嘅感觉。跟住呢一首歌，有一种极乐嘅感觉，都系沉迷。 这刻上文还不错吧？别理会行话，天光就醒了，谁在说梦话？愿时刻等错，这一晚跟你对峙成堡，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土。啊啊啊， 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望。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到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过，下一秒心已飞往道破，那中到灯最先会送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半钟之前咧有陈雷嘅呢首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娑婆》，转头会有 Candy 嘅出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单方面暂停或终止三条双边协议，包括移交逃犯、移交被判刑人以及国际船运所得收入的双重课税宽免协定。政府发言人说，美国的行动被公认为以香港做棋子，在中美关系中制造事端。特区政府批评美方不尊重双边以至多边主义，应该受国际社会谴责。发言人指出，香港和美国的移交逃犯协定由1998年生效至今，成功移交69名逃犯往美国，远高于美国向香港移交23名逃犯。若果暂停有关协定，将对美国执法工作构成更大影响，未能为受害人伸张正义，美国应该向法治、人民和国际社会交代。发言人又说，美国今次的决定将窒碍两地航运业发展，将根据世贸解决争端机制向美国采取行动，捍卫香港单独成员身份。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五人就警方早前获得法庭手令调查各人手机内容，要求法庭推翻手令的司法复核，被高等法院法官驳回兼负答辩人的讼费。法官在判词指出，虽然手令允许警方搜查手机或电子产品内所有数码资料，不设协定搜查范围，但不代表警方可以任意搜查这些电子产品的内容。判词认为警方搜查资料的权力受到手令的限制，判词又认为警方是有合理理由怀疑手机或电子产品中包含有助调查案件的资料，因而申请手令作搜查。法庭不接纳申请人指警方扣押他们的手机超出合理时间。五名申请人分别是民主党的李柱铭、何俊仁、善仲佳、杨森和前立法会议员欧诺轩。伊利沙伯医院一名92岁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离世，累计73人死亡。那名女病人有长期病患，上星期一因为发烧入院，情况持续恶化，现至今早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警方拘捕一名42岁男子，涉嫌同今年3月至8月期间在荃湾发生的3宗非礼案件有关。警方说3名女事主由20至29岁，案发时都被骑住电动单车的疑犯从后触摸胸部，其中一人更被触摸下体，疑犯随即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确认疑犯身份、外貌和特征之后展开调查，今早在葵盛西村拘捕涉案男子，在他的住所内搜获怀疑涉案电动单车。疑犯报称任职卖手机零件的小贩，无案底。警方相信疑犯是随机选择比较年轻的女子犯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4点，跌354点，成交金额10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0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8元升2元，阿里巴巴255.2跌2毫，小米集团18.08升2.6毫，美团点评232.4，美团点评最新是232.4升了个4，港交所372元跌个6，友邦保险72.15跌2.45，建设银行5.76跌个是跌了1.8，中芯国际26.8升7.5，中国平安83.75跌8.5，盈富基金25.52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1，人民币6.915，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0点，跌229点。港金现价报17,950元，跌咗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69美元，卖出1,94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路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的交通繁忙。咁另外，在观塘的红头道、敬业街同埋骏业街一带的交通而家都是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丽正屋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元朗的马田路因为爆水管，现在介乎教育路至到马塘路一段的马田路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 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But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 骚动音乐 Only on RTHK 今天电话旁边的有孙晓妍、啊、你好啊孙晓妍 我大家好 我从来做访问未试过这么称呼你他是 Candy 孙啊 Candy 孙啊大家好。 哎、喂其实呢先前即係对上一次同你卿嘅时候呢就已经系红白呢一首啦即係 Robin Candy 嘅作品啦。咁其实呢大家都嗰陣时候喂几时有新歌几时有新歌呢因为你哋有 solo 嘅 project 啦都几快就已经有你哋各自嘅新嘅派台作品啦、嗯。而你亦都系成为近年香港一个嘅女太空人啦喺个 music video 入面。喂新歌呢个评价都几好喎、啊、见好多人都话。 多谢多 谢。係啊因为我觉得系几入心嘅一首嘅歌嚟嘅即系好触动到大家嗰种嘅情感嘅。咁新歌嘅歌名呢、嗯、叫做如诗。係啦搵你介绍下呢一首嘅作品先。 其实呢隻歌我都做咗一段时间同埋都我会觉得系我嘅嚟緊呢一个独立音乐计划嘅第一部嘅疗愈系列咁样咯，因为我做呢隻歌嘅时候，其实已经心里面有另外几隻歌系同一个系列咁样嘅，咁但系每隻歌都会曲风上都好唔同嘅，咁而呢一隻歌系编曲方面就揾咗我个朋友叫做 Duke， 佢而家 credit 落咗叫 Soho， 佢中文名叫 Soho 咁样。咁其实第一次俾个 demo 佢听嘅时候，我已经有晒一个编曲咁样噶啦、嗯，都即系有晒鼓啊、bass 啊、吉他咁样，咁、那个画面都好清晰。佢一听就觉得好中意，咁佢就即系应承就同我一齐砌呢一个呢一嚿嘢咯。最尾我哋砌完个编曲，都未开始录。主音我哋都已经觉得哇，净系个音乐都已经有啲感动到我哋。 嗯， 我觉得系记录咗呢一年我哋嘅心情咯、嗯。 但我想问一样嘢咧，疗愈系嗱，因为你都讲嚟紧可能有几首嘅作品啦，一个系列系、啊、一个疗愈啲嘅系列啦，系点解会想有呢一个嘅取态系做呢一类型嘅作品嘅？ 其实我谂疗愈嗰个词系我自己俾自己，因为我想。疗愈自己，先疗愈自己咯，即系做一啲可能之前 冇機會做嘅音樂曲風啦，或者係純粹揾翻嗰個做音樂嘅嗰個 enjoyment， 嗯， 好 organic 嘅每樣嘢都，即係我個編曲係真係冇計算冇考量，係忠於個曲詞就係咁樣，而即係我覺得喺好似過去嗰段時間，慢慢喪失咗呢樣嘢。即系特别喺公司嘅时候，成日都好似明明做音乐系好好玩，即系一个好 expressive 嘅一样嘢，但系就慢慢好似冇咗咁样啦，即系公司嘅嗰个阶段，即系临尾嘅阶段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嚟紧呢个 project 就系好想，哎，我唔理啦，我都总之就觉得好玩，觉得咦正喎，咁就做咯，系啊。 嗱，咁因为你话有几类好多唔同类型嘅曲风，你都可能会系尝试下咁样噶嘛？咁嗱，嚟紧有啲乜嘢系？因为我之前见你 IG story， 你又会喺度即系开咗个 software 喺度尝试砌紧啲 beat 咁样嘅嘢，即 系 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紧咁样噶。 系啊，我个脑系即系好似爆花咁，我成日都觉得自己。 咁所以就中間就即係都暗示啊，唔知㗎，咪睇下你 explore 嘅程度去到邊，你又 feel like 做啲乜嘢嘢，咁到時就係 啊係啊。同埋我喺呢兩年又有個奇遇，就係我諗因為上年年頭我有個朋友就問我，喂，你有冇興趣做啲即係 online 廣告嘅配樂啊咁樣？咁我就話，喂，我好得閒啊，好啊，你俾我做啦咁樣。咁我就睇。就是上年年頭就開始研究多啲即係 software 啊、編曲啊，然後就覺得咦，我係好鍾意做呢樣嘢，咁就慢慢去整啦。咁之前又做咗一個即係擺咗上 YouTube， 即係一個lo-fi 版嘅帝女花咁。我見有啲朋友都覺得啊，好似幾新鮮幾得意喎咁樣。咁去咯，睇下 explore 到啲咩囉，但都想朝住係讲嘅内容系我想讲嘅嘢咯，系啦。咁而个曲风就睇下点样配合呢一样我想讲嘅嘢咁样。 随着太多的裂痕，谁无与谁不分，真理原是枯萎的根，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可等待，待于这树荫下等不到那边改，怎么可不理睬，怎会白过，试问如是世代，你可和惧于谁拼出的未来。你拼出的未来。原路进退越难，随着那烟雨驱散，谁蒙蔽谁的眼，真相无奈不怎简单，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害，试问谁世代， 嗱，我哋頭先就講咗咧，即係呢一首《如詩》呢首歌咧，即係曲風上面點樣配合到個信息咁樣啦。咁、好啦，然之後就我哋形容一下嗰個畫風啦，即係喺嗰個 MV 嘅畫面上面咧，太空人喎、啊，喺香港唔同喺街頭嗰度漫遊喎、啊，咁樣樣係啦。今次係同阿星去到合作噶嘛，都係。 係啊，阿星同埋另外一位朋友叫做 Karma 咯，咁我哋就我會形容成個過程咧，好似翻去學生時代，即係去 explore 一件事嘅感覺咧，即係唔似以前真係好，我哋今日拍 MV 咁樣，即係又冇呢個感覺咯。咁因為成個過程，譬如我同 Karma 去睇景啊，咁就出咗去幾個半夜咁樣去啲街度睇下，跟住。其實好得意嘅，我會發現你好少可半夜三點行嗰啲深水埗啊、旺角啊、銅鑼灣，即係當其時我哋去嘅時候就咁啱係限聚令，第一輪嘅限聚令，咁真係好冇乜人噶嘛，咁你就會感覺到一個好奇特嘅感受，而我覺得同我一齊拍攝嘅朋友都。有嗰種感覺咯，咁就好連係嘅成個團隊嗰個感情。 咁點解突然間會有一個太空人呢個嘅影像浮現喺度？不如你就做嗰個太空人啦 ，Candy 咁樣。 係其實咧，我同阿星係有個好特別嘅連結嘅。咁我哋成日都會即係諗呢啲比較太空 feel 嘅東西。咁我其實做完個編曲嘅時候咧，其實個感覺都好想做一個好寬闊嘅感覺嘅。咁譬如啲吉他嘅 delay 啊，或者佢哋擺嘅位置啊，想有個闊啲、太空感啲嘅畫面。跟住星就咁不如你就做嗰個太空人啦。咁就喺呢個咁廣闊嘅空間度遊走啦。咁樣，咁我就覺得是完全就是我想即是我心里面想的东西咯，即写的时候就是一个夜晚你望住个夜空，跟住你个脑就会开始跳咗去某一个空间。 同埋好啊，即因为成个长期都是吸咗面罩化妆 set 头都可以唔使搞咁复杂。 直情是悭返好多啊，你明唔明Darling 都唔使，又要撲幾個殺，即係你知以前做嘢咧，即係嗰啲同事都會話又要揾插幣咯，咁啊跟住我真係心諗，哇！今次太空裝唔使驚，舒服曬。 但你其实你睇阿 Candy 个 IG 都见到佢有啲即系剧照又好啦，诸如此类，其实佢都系有化嘅。 嗱，有嘅， 咁样系。喂，同埋另一个位咧，我觉得有趣嘅咧就系、是、因为我开头睇，我又揿嗰个 video 嚟睇啦，跟住我就咦，点解系咪我揿个 setting 有错？点解出咗一个主动弹咗一个英文嘅字幕出嚟啦？但其实唔系嘅，呢个系你刻意地想放一个英文嘅 subtitle 喺中间嘅。 系刻意嘅，因为其实初我系直情谂过唔摆字幕嘅，即系譬如好多外国嘅 MV 咪冇字幕嘅，咁你就好容易就將歌同埋影像就會融埋一齊嚟感受囉。咁呢跟住阿星就話咁不如我哋環境都係想做一個即係好似紀錄片即係 Netflix 咁樣嘅感覺。咁不如擺英文啦咁樣。佢話喂好喎、啊、咁我就即刻就翻譯咗做英文。然後我發現我翻譯嘅時候呢再有另外一個感受囉。變咗 storytelling 嗰個感覺再重咗咯，咁所以我覺得打咗落去，有啲朋友就話有個英文 subtitle 好似睇戲咁樣，或者係好似有啲字，但係嗰啲字咧又干擾唔到佢睇個畫面個感受咯。咁我覺得係好好喎，中意呢個效果。 係，同埋因為有陣時咧中文表達出嚟同英文表達出嚟咧係有啲啲嘅差異嘅可能會，但係又係同一種嘅情緒嚟。 是啊，同埋可以好似再多啲意思，因为可能某啲位广东话得三个字嘅位啦，咁我喺做译嘅时候，我就即係会可以将件事再好似加咗一个注释。 喂，咁所以系好值得睇嘅一个 MV 嚟嘅，同埋真系冇乜人会系咁夜走出去拍呢个 MV 啦，同埋好少可见香港啲街系冇人嘅，其实 即係雖然你會覺得係一種 wow 嘅 factor 啦，但同時間你都有一種嘅失落嘅感覺，因為頭先聽到你講就係、是、啊，始終係因為限聚令，所以人流再少啲，咁係記錄緊而家香港呢個城市發生緊好多事情咁樣樣噶嘛。 嗯，係啊，係啊， 係啊，咁同埋都自己去阿 Candy 個 IG 度睇，因為佢自己都有再拆解，可能喺個編曲上面啦，譬如啲 music break 點解佢想咁樣做啊？咁然之後，譬如可能個 bridge 入邊又加咗一啲 iPhone 6嘅死火燈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嗰、那個又係好有趣嘅、因為好想特別啲，因為其實、本身係可能朝住個 post rock 嘅少少嗰個 element 去啦，但係都想加啲好真實嘅嘢入去。咁我就不如加啲點綴啦。咁、我就又真係好靈機一觸嘅 moment， 就係、是即係坐喺架車度等。等人嗰陣時就聽到嗰個死火燈聲咯，即係打 cut 又 cut 咗嗰個指揮燈。係、yeah. 。咁我覺得嗰、那個初初會覺得好煩啦、啊那個聲，但係咧長期安住咧，你會即係 zone out 咗啊。係。咁我就覺得哦，好有趣。咁跟住咁我就開個 voice memo 錄咗，跟住我就同 Bill 講：喂，可唔可以擺埋落去啊？我多啲系唔剪下剪下摆得噶啦，咁啊真系摆咗。 系，所以中间都睇到就系你话有一种系真系翻去以前最开头我哋做 project 嗰一种嘅感觉咯。诶、得点解唔得啫？咁 OK 嘅事又咪得咯？咁样样 系系咯，系啊系啊，系好想要翻个感觉。 系嗱，咁我哋就即系见到即系阿 Candy， 即系由佢第一首呢首歌啦，即系重整紧自己啦。咁亦都重整咗自己之余，其实我谂呢首歌都俾到一啲系。几温柔嘅力量，一啲听紧嘅朋友咁样样嘅，嗱，咁而家有第一首啦，咁系咪已经着手准备紧其他唔同嘅音乐嘅作品，又或者你其他唔同嘅 project， 即系例如你话啊，会广告上面又可能做一啲配乐啊，诸如此类。 其实嚟紧 suppose 年尾系有一个即系音乐舞台剧咁样嘅。嘅合作計劃嘅，咁但係就要睇情況，即係而家嘅情況，睇下做唔做到啦。咁而另外，我都其實其他歌都製作緊，同埋即係有啲可能做緊個編曲啊，有啲就諗下點樣去再即係 fine tune 啲歌詞啊咁啊，咁就睇下邊隻做起先，就出邊隻咁咯。咁、 okay 啊、 但係我係。同一時間做緊三隻歌咯，而家咁，但係又都唔想俾太大壓力自己去追趕啲咩 deadline 咯，即係喺呢個時間，即係我覺得，尤其是特別今年，好似我覺得每個人做好自己嗰份，同埋療愈自己某一啲嘅傷口係最緊要咯，唔需要夾硬去刻意。去即系揾一啲未必好实在嘅嘢咯，系啊。 咁啊，希望即系个城市又可以快啲疗愈到自己啦，我哋又可以疗到自己啦。然之后希望2021年嘅时候，即系大家一个 brand new start 咁样， 系 最好啦，咁样咯。喂，咁啊可以听住下 Candy 呢首嘅新歌，睇下嗰个 MV 咁样。今日多谢晒孙晓妍 ，Thank you Eric， 多谢晒你 ，take care 啦，好啦 ，OK， 拜 拜。 曾经轻松街头漫步，湖边听过故事也不少，楼梯公园天桥还健在，但是你双手粗粗多了，而我未忘掉紧张的你。管束鞭策要我高飞，还教到心处气好可惜，未观察时间绝对未会亏待你，同 你始终不会改变，而我未忘掉欢送的你，放手祝福我看我高飞，时间任由锐之加深你了伤痕，谁有办法待我守护你，同看星月光，无尽安心感觉近你一起，时间不要飞，无数月光风吹散山坡，感觉一切多美，湖面光影消散尽。 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端打压。日本东京都疫情反复，新增339人确诊新型肺炎，是今月15号以来单日确诊个案再度超越300宗，东京都累计超过18000人感染。另外再出现个案的新西兰新增5宗感染，累计1304人确诊。新西兰的新增个案全部与日前确诊的奥克兰家庭群组感染有关。奥克兰防控级别升至第三级，鼓励员工在家工作和学童留在屋企网上学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8点，跌380点，成交金额11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0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9.5升3.5，阿里巴巴255.4冇升跌，小米集团18.18升3.6，美团点评234.6升3.6。港交所372元跌6，友邦保险72.2跌2.4，建设银行5.78跌1.6，中芯国际26.9升8.5，盈富基金25.46跌4.2，中国平安83.8跌8.0。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瑞士法郎8.49，澳元5.555。加元是5.865，新西兰元5.079，欧元是9.185，每百日元对港元7.3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74。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0点，跌229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跌5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18美元，卖出193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受到车的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交通繁忙，龙尾里郑屋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嘅龙尾喺丽业街，而家观塘嘅红桃道、敬业街同埋骏业街等等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门嘅天后路因为爆水管，天后路介乎红墙路至到业旺路一段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亲爱嘅子成，我系凌子维啊，做师兄祠堂唔跟规矩嗰个咧，我监制成日话我激嬲佢，话我系一个坏咗嘅主持。不如你求其帮我点只歌，等我可以扮下忏悔，咪等佢开心下咯。 亲爱嘅子维，你勇于认错，已属情操高尚噶啦。不如我都送首歌俾你。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啊！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之后的骚动音乐，你好，是严琼。 Hello， 翻嚟啊 ，Eric。 系 今日咧就真系，我觉得又是一个情歌新的角度嚟嘅。 系， 因为其实成日都话啦，当即系情歌唱咗咁多年啦，你已经唔知道有咩角度可以切入去再去讲话啊，我好爱你噶，真系呢件事啦嘛。 哦、sweet 嘅情歌。 是、 oh, OK， 嗯， 因为啊都系嘅，因为其实做比较大路嘅都系伤心嘅情歌。 系， 咁即系如何表示？我好爱你呢件事又可以将佢写到 sweet， 其实系好难噶。 捐个肾俾你，呢、這个角度好似有冇人写过？ 梗唔系啦，呢、這个系 set 嘅。你有需要我捐个肾俾你，即系我爱嘅人身体唔好咯。 咁但系都系一种爱嘛。 咁又未必真系救到佢噶嘛。咁、哦、然之后可以写三部曲啦。开头就系就快失去佢，之后就 因为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几无私嘅一件事，即系你自己要 bear 你嗰个手术嘅 risk， 但系你要救翻对方，系咯，即系都系一种希望啦。咁 我谂如果救唔到系更加感人嘅。 唔好咁 sad 啦， 啊，对唔住， 我纯粹希望系 hopeful 嘅，系啦，咁样未谂到啦， 有希望嘅，好 sweet 嘅情歌，好想同你生个仔嗰啲，算唔算啊？ 唔系好算啊，呢个我觉得， 可能喺某啲人眼中听落好恐怖， 系咯，即系我哋嘅关系去到要生仔啦，咁样。咁满咁样咯，呢个系我个人嘅观诶，个人嘅观点嚟嘅啫，咁 咁样系啦。咁今日就讲一个即系点样可以再一次表现，哇！佢真系好爱你嘅嗰个心声咧。 系， 我觉得都系讲紧 M J 一六嘅嗰个团员寿子嘅新碟当中呢首作品啦。 系， 咁我睇完个 M V 同埋听完首歌之后，我觉得哎呀，系新嘅角度，点样去证明我好爱你？ 系 呢首歌咧，完全 佢呢首歌直情唔系送俾自己女朋友噶，系、送俾自己女朋友嘅爸爸噶。而且喺嗰首歌当中咧，就尽可能地写你阿爸几憎我，而你阿爸越憎我咧，就证明我越爱你，你越爱我，我哋两个关系越好。 关系喺边咧？ 成日都话即系个女系爸爸上一世嘅情人啦，今世嘅即系最宝贝嘅一样嘢啦。咁你阿爸点解咁憎我咧？就是、因为我抢走咗佢上一世嘅情人，同埋抢走咗佢心入边最重要嘅嗰个女人。咁、然之后咧，那个女人又同我即系、就是、我哋两个关系好好好甜啊，如胶似漆啊咁样。咁令到你阿爸咧就感觉想，哎呀死啦！我真系冇咗个女，有个女俾另外一个男人抢走咗啊！有呢一种空虚嘅失落。咁爸爸就好憎我啦。就即系嗰种状态，就系你阿爸越憎我，咁就证明我哋两个越亲密。 哦， 系啦，咁但系其实佢个重点咧，即系 写个番外篇咁样， 即系咩啊？ 外母的心声， 但系嗰个就应该会黑暗好多。 所以冷眼旁观嘅外母，佢点睇你哋三个呢一种嘅恩怨情仇咧？咁 好复杂嘅呢、這个家庭伦理剧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即系系咪真系就系由一首歌当中哇？你阿爸，你睇下你阿爸几伤心、啊，我哋两个真系好 sweet 啊！系咪就系咁单薄咧？都唔系嘅。佢亦都係想通過呢一首歌咧，即係想話俾啲男朋友聽，記得除咗對你女朋友好啲之外，都對人哋爸爸好啲、 啊。 因為喺你遇見呢個咁美好嘅女朋友之前，都係人哋爸爸媽媽將個女培養得咁好，你先可以追啲咁好嘅女仔噶嘛。即係咁樣又兜翻轉頭，咁、我覺得誒。 咁最最多就係啲 X 啊，諸如此類嗰啲喎。啊，即系啊！如果唔系啲 X 同你分，唔系啲 X 同你分咗手，今时点解都轮到你啦？ 同埋可能都系啲 X 训练出嚟，以至于令到佢识拍拖啊！ 我一个上一课啊嘛，系咪先？啊！ 但系其实我觉得呢、這个角度真系几好嘅，咁同埋咧。我會覺得個 MV 咧，嗰拍得嗰個手法咧係幾得意嘅，即係你以為佢可能會就係、是不斷拍一個阿爸嬲咯，兩個拍拖咯，都唔係嘅。佢可能個側重點咧，真係想擺喺一個爸爸對於個女嘅痛錫當中㗎、於是乎咧，佢係由嗰個媽媽懷孕開始拍，跟住。系，即系佢个镜头咧，又运用得好微妙。佢每一次转镜咧，就系、是、个女大多少少啦，就开始由怀孕啊、出世啊，爸爸好论尽开始凑大佢啊，爸爸即系要俾个小朋友骑博马，即系完全啲男人嘅尊严都摆低晒啊。咁就开始读书啊，识字啦、啊，咁同埋开始反叛啦、啊，即系你开始打扮到五颜六色咁啊，你阿爸开始睇你唔顺眼啊，你个女想点啫咁样，咁开始慢慢发现你第一个男朋友翻屋企，你阿爸嘅表情啦、第二个、第三个咁样。咁最后一个即系嗰个故事同埋个 MV 嘅 ending 咧、就系、是、个爸爸又嚟开门、开门就见到秀子同佢个女企喺出边，咁你见到爸爸个表情又系我又有新嘅敌人啦，即系嗰种嘅感觉。个 MV 都几有趣嘅，都好值得大家去望下嘅。咁样好似个 Hero 都几几出色嘅，即系几日一个星期到咧出就已经破咗几百万，即系有六百几万咁样，即系好多人都好。首先我觉得首歌得意啦，即系讲到话你阿爸睇我啲纹身唔顺眼，你阿爸唔知道点解我会玩音乐，你阿爸好多嘢都唔理解我。咁但系又摆咗咁温情嘅 MV， 大家觉得有嗰个碰撞个效果喺度嘅， 即系有一种系所谓老土啲讲啦，就系切身处地由女朋友个爸爸，点解佢会有呢一啲嘅唔信任啊，或者对你有一种起降啊嘅感觉咁样咯， 即系有嗰种感觉嘅。同埋咧，即系佢为咗显示即系爸爸嗰种嘅孤寂感啦，佢仲有啲即系有啲造作嘅情节嘅，就例如系爸爸夜晚自己一个坐喺一个好好细只嘅梳化上边。睇呢个女儿嘅成长片段，即系喺度默默流泪咁睇完之后开门又见到个女拖住一个自己唔顺眼嘅男朋友入翻嚟咁样， 真系 sad， 系咪啊？ 又可以拍个番外篇啊！ 即系点啊？妈妈喺度抱住爸爸， 就系个老婆作为女朋友啦，或者老婆呢个角色，同你奶奶之间嘅恩怨情仇。 嗰首歌同呢一首一定唔可以同一个风格啦，我谂嗰个真系要暗黑系。 系咯，即系会唔会又系啊？妈妈即系含辛茹苦咁凑大咗个仔啦，之后嚟呢个女人啦、啊，一个唔该。 我想象唔到要填一个点样嘅词落去，系要针针结血咁样。 系啊，所以你呢个咧就系即系讲系男朋友同呢一个女朋友嘅爸爸中间嗰一种嘅关系，嗰一段爱情嘅。 冇错啦，咁歌曲名称咧就叫做《白富》。 不他不为，他不为我在做事情，他特别不为，我一个太自由的心，我负他不为， 做的音乐没出息，不负责不安无所有的理由，寂寞抢走他的 baby， 什么不难懂事是我太急迫，你别花家里的钱以后你的话我伯父不太希望我又抢了他工作，他说没有奶奶爱他女儿比他多，抱歉我们今天晚上玩到三更半夜， My bad， 聊了时间容易忘记时间， Always 我是该让他的家里多点，伯父不希望我叫他宝贝女儿有泪，伯父他不希望坏的男生，他不知道他的女儿并未独特，讨厌我的工作我的出身，没有好的学历加上鞋盒，伯父他不希望坏的男生，他不知道他的女儿并未独特，讨厌我的工作我的出身，没有好的学历加上鞋盒，伯父他不爱，他不爱我在做自己，他特别不爱我一个太自由的心，伯父他不爱做的音乐没出息，伯父他不爱我所有的理由，寂寞抢走他的 baby girl， 不是伯父期望有着不同立场，我从小证明自己不用被体谅，在我来的地方有个强的臂膀，我带着我的父母全村的希望，拥有不多 everything I got I'm Tony earning， 没有放过任何机会 I compute it， 杀了身边的人我能做到问心无愧，我相信诚实的心才能得到真的富贵，他不喜欢坏的男生，他不知道他的女儿并未独特，讨厌我的工作我的出身，没有好的学历又加上学历，伯父说能不能换了别的，他不知道他的女儿并未独特，伯父他不爱，他不爱我在做自己，他特别不爱我一个太自由的心，伯父他不爱做的音乐没出息，伯父他不爱我所有的理由，寂寞抢走他的 baby girl， 好喜歡他後面那些和音啊，好像 Chipmunks 那樣啊，即是那集什麼花鼠明星俱樂部那集他沒有一集卡通的聲音在後面一直和的我好喜歡，令到整件事更加有那種是卡通的感覺 是有一種幽默在當中的嘛 是啊， 因為一首情歌啦，但是其實他不斷重複的最多的四句字呢就是白富卡不愛，即是其实你一首写给女朋友的情歌，但不断说你阿爸不喜欢我成身都是纹身，你阿爸不喜欢我去玩音乐，你阿爸不喜欢我有颗自由的心，即是这样，但是其实 他要引你讲一句嘛， 讲什么 BB 不紧要的，我喜欢你就得了， 这句说话爸爸会更加生气，告诉你你爸爸听到这一句爸爸知道之后不要回来啊，你不要跟我拿零用钱啊，还有不要饭你吃啊， 穿就得了 但是他就说我真的很难娶你的，你阿爸每天好像当仇人这样刮住我这样是的，但是新专辑之前都有介绍灵魂出窍这一张袖子还即是应该说当他自己想有自己想做的音乐的时候很多歌大家都说很有惊喜在当中，而且大家都估不到老老实实，即系呢啲歌咧，我觉得因为重 B 好难写歌词噶嘛，但系其实我觉得歌词都真系写得几有趣嘅咁样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尤其是虽然台湾而家疫情即系好似冇咁严重，咁然之后都开放，慢慢多咗一啲嘅音乐会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可能即系当大家一窝蜂全部都做音乐会嘅时候，场地啊等等都好难。于是乎都有好多人做紧一啲线上音乐会嘅。咁我知秀子咧，佢为咗即系宣传新专辑啦，16号好似都有做一个音乐会，喺个海。里边的酒吧或者是 cafe 当中，你是看到那个 magic hour 就是有斜阳、啊、有夕阳、啊、有沙滩、有海洋，跟住加上他那么超的音乐，我想去台湾 不要恨啊，恨不到的了， 暂时真的恨不到， 是啊，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因为我的台湾的朋友天天就在这里拍他们正常生活可以只是你不需要天天生歌 你只系需要正常生活啫，已经足够你妒忌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嗰种OK， 系我明啊。 你好啦，可以出去饮下嘢咁样。 其实你明唔明最令人妒忌嘅系咧，佢哋只系夜晚一班人出去打边炉，都因为我妒忌。 咁样样啦。 系啊。 希望快啲过啦。 系啦， 系啦。 听住歌，跳住先啦。 系啦，嗱，头先阿琼就即系讲咗呢个系写爱情嘅新嘅角度啦。但我唔知道，即系我唔知道，因为我冇经历过啲咩同对方啲屋企人好过唔去啊，诸如此类。 我有喎、 啊，系、哦、咩？ 我有喎、啊， 好、哦、过唔去嘅。 唔系，因为咧， 奶奶唔中意你，老爷唔中意你， 即系对唔住，即系对唔住都讲一句。咁因为对方系一个群脚仔嚟嘅。哦对方是太喜欢他妈咪了，那我都明白妈咪真的照顾得好，他很辛苦的，他好像有一个阿哥一个家姐，即总之家里小朋友都不多的，那由爸爸出去做事，所以所有事都是妈妈照顾啦，那于是乎他是很体谅妈咪的那种人啦、嗯、那他很喜欢，即我提出一些要求，或者我、啊、不如星期六日点点点的时候呢，我说我好像约了我阿妈，即通常接我糊的那个都是 auntie 咯， 所以是你哋唔系过唔去，系你唔妥人哋个阿妈啫，系嘛？ 系系我错，系我错，系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妈咪对我很好好嘅，即系佢阿妈都成日煮嘢俾我食咯。我可能知道我喺呢方面需求比较多，系啦。咁 你食饱好啦，唔好食我仔啊！ 你好自私。同埋嗰陣時，即係佢成日都話星期六嘅約咗佢阿媽，陪佢阿媽點樣點樣，咁佢阿媽都會問我一唔一齊去嘅。咁、 哦、 其實我就覺得唔知，我有一種我做緊電燈膽嘅感覺嘅，因為佢即係阿仔就翹住阿媽喺前面行，咁我就負責喺後面食嘢咯。好詭異嘅畫面， 呢個乜嘢嘅約會啊？究竟係 咁我又唔知翹住。 咁但係冇 resolve 到嘅最後，即係因為其實相處得幾好噶嘛，佢又煮嘢俾你食，跟住你喺後面食得好開心咁樣。 但其實我內心係不滿噶嘛。 哦， 即係我係咯，咁但係嗰陣時我諗年紀細咯，依家我 OK 噶啦，即係依家直情係太好啦，我陪個阿媽，我可唔可以陪我啲 friend， 又或者做我自己想做嘅事啫？你明我講咩？ 喺香港但係 long 啲咁樣玩法。 好忙啊，真係。 三個月幾多次好啦，我哋。 係啊， 我到時搭車過嚟揾你啊，咁。 同埋其他時間記得去陪阿媽啦。 喂，但我想講咧，就係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啲情況啦，我唔知道女人同女人之間嗰一場戲應該點樣繼續係做下去啦，即係嗰種角力啦咁樣樣。咁但係話譬如你話如果係男人嘅，我覺得可能會容易啲嘅。即係坦誠啲，你即係坐低飲翻杯，可能就好傾冇乜嘢。 但我覺得阿爸都冇覺得坦誠㗎，即 係 阿爸不嬲，即係佢愛個女啊，愛家庭啊，佢都係即係付諸行動而唔識講㗎嘛。即係假如你去又唔係挑人嘅，即係假如你想同阿爸即係明刀明槍講清楚，其實我阿爸，我覺得我阿爸都係會逃避嗰種人嚟 㗎。 咁當然我阿爸咧係冇對任何我嘅男朋友唔好 㗎， 因為我阿爸係巴不得我嫁得出㗎，因為好擔心因為佢對人唔好導致我嫁唔出。孭唔起呢个锅啊，大佬！ 好啦，咁你讲到咁，唔使讲落去啦，我 对唔住，咁你嗰边点啊？我哋讲啲正常家庭啦。 即系我哋觉得咧，即系譬如你啊，譬如阿爸嗰个嘅注意力，就哇，我个女嘅幸福啊，我个女啊，是你可以试下，就系将佢呢种嘅爱同呢种专注力，即系 divert 去第二啲阿爸都好爱嘅嘢。咁你当然你要自己揾啦，即系可能系佢阿爸会好中意养金鱼啊，中意。 饮下茶、啊、品茶咁样， 即系嗰啲咁你要揾啦，系啦。咁如果咪就睇下会唔会由啲即系最简单嘅，即系一啲系男人都比较会喜欢嘅、一啲嘅话题度倾开啦，睇下会唔会可以打开大家嗰个心结咯。 可能大家都中意女人咁样，爱劲。 咁你又同佢女朋友个爸爸讲下女人咯。 你阿妈个对白，我觉得 Auntie 真系好靓女。 咁到时。诸如此类啦，咁样系啦。今日拣你呢首歌咧，哇，兜咁大圈啊， 追翻嚟啦， 犀利啊！讲嘅就系男人的浪漫，嗰啲男人都好喜欢嘅嘢，系啦，就系讲以前旧时啲嘢，系啦。咁同埋即系讲啊，最好啊，不如搵啲嘢搞下，即系啲男人啲话题都系咁噶啦吓。咁啊，呢一首歌就系讲啲中老咧，即系自己嗰种嘅心态啦。系啦，然之後好緬懷自己嗰種嘅年青啦，嗰種嘅 view 嘅，系啦，咁啊就揾嚟張繼聰，老啦呢啲係咪？ 老 係啦，咁啊玩咩啲老？ 車 嚇、啊、玩車係啦，咁啊玩呢、這個嗰啲電單車，有張繼聰呢首嘅新歌 David Harrison。

官員同時檢獲大約1800萬現金同埋貴重物品，凍結集團成員名下銀行戶口共大約2700萬存款，並考慮根據相關法例向法庭申請充公集團成員名下合共約值1億2000萬嘅8個物業同埋3個車位。海关话，集团主脑由家族成员处理各样事务，租用货柜场和码头位置，自设拖船和等船，形容集团有组织和环环相扣，增加海关调查难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球累计超过2240万人确诊新型肺炎，787000多人死亡。欧洲多国疫情持续反弹，西班牙单日多3715人确诊，是自六月下旬放宽封锁措施以来最多。意大利新增642宗病例，是五月下旬以来的单日新高。德国亦多1707人确诊，是自四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球第三多人确诊的国家印度，单日有破纪录的69000多人感染，当地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84万宗。南韩新增288宗确诊个案，其中首都圈教会的群组感染病例不断增加。首尔市政府收紧限制措施，听日起禁止10人以上的集会。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1点，跌387点，成交金额11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0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8元，升2元，阿里巴巴255元，跌4毫。小米集团18.18升3.6，美团点评234.6升3.6，港交所371元跌咗2.6，友邦保险72.15跌2.45，建设银行5.75跌1.9，中芯国际26.9升8.5，盈富基金25.44跌4.4，中国平安83.65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23，人民币6.921，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0点，跌咗229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跌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79美元，卖出193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新界方面有两处水管爆裂系需要封路嘅地方噶，分别咧就系元朗马田路。来回方向的行车线就是介乎教育路和马塘路之间，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了的。另外在屯门的天后路，介乎红墙路和叶旺路之间，都是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朋友呢要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线现在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

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我多想着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 这首歌简直是徐佳莹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寻人启示》。未见过这个人，不过我有信心我会找得到这位伴侣。 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而缘分的细腻又清楚地浮现我多想着。 在徐佳莹《寻人启示》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 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 继续找人的作品。第二首简尼老王乐队的歌曲，歌曲名称叫做《曾经的女人》，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刚才徐佳莹首歌当中要找的人是未见过的，而这一首歌当中要找的这个女人呢，其实是曾经见过她都曾经深爱过的人，不过可惜现在不知道她去了哪。那为什么要走呢？故事当中告诉我们，是因为当时的自己实在太穷，留不住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 只有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 个太阳，只要躺在床上像个植物人一样，左上口味的疤痕啊，很久没有理他，杂乱狭小的宿舍啊，它是我的家。 好悲伤嘅歌，首先歌曲主题回忆起那些年嘅故事啦，但其实你知个女人系边嘅，佢话佢喺其他男人嘅怀抱当中，再加埋老汪乐队呢一把好沧桑嘅声音咧，系可能会令到一啲人想喊。对作品歌曲名称《曾经的女人》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有啲人咧会因为你穷而离开你啦，亦都有一啲人咧唔系钱可以留得低嘅。 为什么深仇大恨，总有人成了敌人？我揭穿你，我也难过。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 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陪你这么久。今后路上你没有我，对你来说没什么。旧朋友，你好好走，从前我会一直记得。也许多年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也许我们没有。 头先老王首歌走咗嘅系女人，李荣浩呢一首作品走嘅系朋友，歌曲名称叫做《老友记》。 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但不再是朋友。 收录在李荣浩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老友记》，而李荣浩出名是一个人做音乐的音乐人来的。但其实同时呢，亦都有啲音乐人嘅新合作呢，係可以带嚟一啲新嘅惊喜俾歌迷。讲緊係今日最后嘅呢一首作品。内地歌手张子凌加上台湾嘅一位歌姬阿莲。 后来我们逐渐平息，你决定离去，我会相互依。在深夜闯入我梦境，探寻我空虚处境。那个我，那个你，天差地别，却又同样孤寂。在梦境，相信。 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拣嚟内地歌手张子凌 featuring Aline 嘅呢一首合唱歌，歌曲名称《平衡又交替》。